请翻开27页，课本27，倒数第二段。彼于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颇为非有。是则一切虚假皆无，何当得有？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这个破斥损减值的第三科是举类啊，就是举出这个犯损减值过失的友情的种类。那么这一科呢，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叠比说啊，说明损减值友情的立论。那么这一科呢已经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难非理，就是问难呢这个损减值友情，说明为什么它的立论不合道理。比喻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或为非有。这个虚假呢，就是指这个片剂所执相。那么这个片剂所执相怎么升起的呢？那么它是名假安利，所以呢，第一个呢，必定要先有自相安利，有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执相，即诸法实相。平等真如的圆成实相为一指处。那么第二个呢，由于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无分别的无漏智，所以不能亲证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那么只能依指二相安立假名啊，全表二相。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凡夫的智慧呢，就在这个假名上面遍计分别啊，就升起了种种言说相，那么这个就是辩计所指向。那么第四个呢，由于无明的缘故啊，反复又执着辩计所指向，就是依他起向跟圆成实相的真实体相，由这四个步骤升起了辩计所指向。那么由这个辩计所指向升起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一定要先有这个依他起向跟圆成实相，才会有遍计所执相的升起。那如果没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为一指处所呢，就不需要安立假名了，那么也就不会有遍计所执相的升起了。所以呢，这个比于虚假所依处所的比呢，就是这个执着一切皆无的友情啊，于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啊，就是遍计所执相升起所依指的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呢，他们是真实有的离言自性，颇为非有啊。现在呢，他却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存在，他说没有这二相离言自性的存在。是则一切虚假皆无。那么如果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这个所依处所，那同时呢，就不需要再安立假名了。不需安立假名呢，这个遍计所执相也不会有，所以也就是否定了一切虚假法了。所以说何当得有，一切为假，是为真实。所以这个损减值友情呢，它的立论呢是世间的真实相，是一切法相呢都只是遍计所执的虚假相，没有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呢，这个遍计所执相是依止这个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才能够升起的，才能安立的。所以没有了这个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呢，也就没有了一切虚假的遍计所执相。那么这样怎么能说没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而只有呢虚假的遍计所执相是世间的真实相呢？这个就不合道理。他是用这样子的破法。 要请讲一下说第三点。二十五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世间有单独讲义，知道我们有自省的想做自己，这就是上次讲过的，然后自己实现。我们说有这个事，这个事呢，然后安利了一个杯子的名牌，还全部都是事。然后我们的意识呢，就是说在这个假设上面分别就产生了这个杯子的意象，也有这件事。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是有点存在，就这个依他起降，它就真实叫这个离言自寂，是要先有的。那有了这个离言自寂以后呢，我们才安利假名来寻找这个离言自寂。那有了这个假名，安利了假名以后呢，我们意识就在假名上面奠基，就产生了奠基所指向的想说自寂。这第一个它的道理是。这个道理是这个程序基础，然后面其实都是在选择这个基础，前面应该是什么基础。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反复第一个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的存在，所以要画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个事。第二个，你说我有边际所知，我也不知道我有边际所知，这也是个问号。那么怎么证明自己面对成绩，那么就说我如果假定这件事情是我们确定的，世间是有各种的字，对吧？好，刚刚讲要有这一个以他起象和真实那么一件事情的存在，才会安立假名，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假名的时候呢，我们退回来就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假名的所依之处，对不对？也没有假名所依之处，就不会安立假名。所以现在已经有假名了，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假名的所依之处。所以名言自信是一大起来的一个思想是存在的。所以从这边呢推出来，因为世间有假名的存在，就知道有名言自信的存在。那既然知道世间有假名的存在，现在呢又有名言自信的存在的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凡夫，是圣人。对，那我们这个是圣人才知道的离言自寂，所以这个是我们得不到的。那么我们在讲义上面做的是什么？一定是什么？念力所知的想说自己，因为我们的之间是不对的，所以就讲说自己是错的。如果我们之间是对的话，就没有这个，我们就在离言自寂上了。可是因为知道我们是反的，我们之间是不对的，所以知道在讲义上面，我们一定是辩解它，产生了想说自己。所以用这四个步骤，我们知道，从世间有安利这个假名，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有一件事情的存在。有什么？有我们执着的边际所知上的假说自己的存在。结束。这个是上次讲的。那么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呢，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那为什么说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是否定了三项？他讲说一切为假事为真实，应该是说他认为还有边际所知相。那你怎么说他否定了三项？我们来看第一个道理，就是有这个离言自信的所依处，然后呢安立假名，然后呢有了假名以后呢。辩解以后产生了辩解所提倡的假说自己。那现在他说，一切为假是为真实，所以这个假名是有的。那一个假名，他所辩解的假说自己也是有的。对。但是他说，这个依止处，依他起讲，人人实要是没有。这是他的理论，一切为假的理论。第二个就是他的理论。那依照我们这边的讲法，这个道理来讲，你如果没有这个依止处所的话，你就不需要安立假名。 你根本这些东西都没有压力，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做什么压力，做什么没有压力，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又不需要案例假名，如果没有这个假名案例的手艺之书的话，你不需要案例假名。那不需要案例的假名的话，你就建立手机上的假名之前还会存在吗？是发问号，就是这个问题。第四个就是否定了三项。当他说这个意识处所是没有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案例假名。那这个编辑所指向是在假名上面变记的时候产生的。那你现在不需要案例假名就没有假名，那没有假名也就没有了什么编辑所指向，也就没有什么假意假说之心。但是我们事先确认的是什么？事先这些旁边是我们假名案例的嘛？所以呢，当你做没有编辑所指向之后，你也否定了你事先进行认识，所以他否定了一些三项，这就是刚刚那段分享的意思，这个很清楚。 好，我们看下面的文。好，由此道理，比于真实及以虚假二种巨棒都无所有，由棒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无者。啊，这个是举类的第三科节极无。啊，就是说明这个损减值的有情呢，得名最极无者的原因。由此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道理。如果你否定了有离言自性的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的话呢，则虚假的遍地所执相也不会有这个道理。比于真实啊，即以虚假二种巨棒都无所有。那么这个真实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啊，跟这个原成实相，这个离言自性是真实有的啊，所以叫做真实。虚假呢？就是指这个名假案例的遍地所知相，这个是虚假。那么虽然这一类有情的立论是一切为假是为真实，但是呢，其实是在他否定了依他起相跟人生实相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否定了遍地所知相。那原因呢，就是因为依他起相跟人生实相是遍地所知相，案例假名的所依之处。所以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那也就无处可以安立假名了。那么没有假名，也就没有依遍地假名而生的遍地所知相。所以他是否定了一切法相的存在，所以说巨棒都无所有，他否定了一切法相，真实跟虚假都说没有。由棒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无者。那么因为他完全否定了依他起相及人生实相的真实法及遍地所执相的虚假法，那么这三种自相呢，他都认为是无所有了，所以称他为最极无者。好，我们下面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始终虚假未出法三相中遍地所执相，所依处所实有为是，为三相中依他起相及人生实相。这个论文中所说的虚假，就是指这个诸法三种自相中的遍地所执相。这个论文中所说的所依处所实有为是呢，也就是指三种自相中的依他起相及人生实相。由彼处自见取普特伽罗。妄自建立一切为假为因缘故，是即于一切法获得无见及无相见。先解释由彼住自见取普特伽罗。这个彼就是指这个损减值的有情。彼住自见取，这个住呢，就是说这个损减值的有情呢，他的心接受了这个损减值的见解，就是住。自见取这个自呢，就是 就是指的这个邪见呢，啊，这个损解之的邪见呢，是他自己的见解，啊，不是佛菩萨的见解。见取呢，就是他自己认为呢，这个损解之，啊，是最殊胜、最圆满的见解，啊，所以叫做由彼住自见取佛的迦罗，啊，这样一个有情。妄自建立一切为假为因缘故，啊，这个损解之有情呢，由于不能如实的了解佛经中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义理，所以呢，他错误的建立妄自建立一切为假视为真实的立论。由于这个原因呢，下面讲是即于一切法获得无见及无相见，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成就了无见跟无相见这两种见。那么这个无见跟无相见呢，根据这个解深密经圆彻法师他的著书呢，这个无见跟无相见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呢，这个无见呢，就是认为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啊，这个所依止处所呢，这两种真实有的离言自性是没有的，叫做无见，啊，就是这真实有的认为没有，称为无见。那么这个无相见呢，啊，就是认为遍计所知相这个名假安立的相呢，也是没有，这种见解称为无相见。这个是第一种解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这个无见呢是解释成总说，就是总说三种事项都没有，那么就是有不如实了解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这个经文呢，他随言辞说一切诸法决定皆无自性，一切诸法决定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决定本来即净，一切诸法决定自性涅槃。那么这以上这几种决定皆无呢，那么就称为无见，这是总说的。那么在解释无相见呢，无见是总说，无相见就是别说了，就是依这个三种自相别别解说这个无相见。由于无见呢，它整个的否定了三种自相，所以呢又否定了遍计所执相，称为损减失色见。因为这个遍计所执相是从名假失色而来的，那你现在说遍计所执相没有，所以就是把这个名假失色认为它是没有的，所以叫做损减失色见。那么否定这个依他起相呢，称为这个损减分别见，因为这个依他起相呢，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依他起相就是虚妄分别心。那你说依他起相是没有的，这个虚妄分别心没有，那就是损减了这个虚妄分别心，所以称为损减分别见。第三个呢是否定了缘成实相，称为损减真实见，因为这个缘成实相是诸法的真实相，那你说它没有，否定了它，那么就是损减了真实见。那么这三种损减三自相见呢，就是无相见，所以有两种解释。由得无见无相见故，或一切相皆是无相，非为诽谤诸法依他起相缘成实相，是亦诽谤遍计所执相。由得无见无相见故，或一切相皆是无相。那么由于他成就了无见及无相见，所以他便否定了一切法相，那么认为一切法相都是没有的，这个是总说无见。非为诽谤诸法依他起相缘成实相，是以诽谤遍计所执相，这个是别说无相见。他不但否定真实有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那么他也否定了虚假的遍计所执相。何以故？为什么呢？他的立论是一切为假是为真实，那么应该说并没有否定虚假的遍计所执相，那么为什么说他连遍计所执相也否定了呢？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何以故？犹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故，遍计所执相方可施舍。若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见为无相，彼亦诽谤遍计所执相， 是故说比北坡三相，啊，如解生密经说，解生密经二卷十一页，始终道理应如是之。犹有依他起相及人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色。这个依他起相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所知事，跟这个人知的心心所法，啊，那么这一切的有为法依他起相。那么这个缘成实相呢，就是涅槃无为法。那么先有了这个有为法及无为法，才会施设假名。那么再由意识呢，奠基这个假名，啊，在假名上面原名取相，那么升起了什么奠基所指相。所以这个次第呢，一定是先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才有奠基所指相。所以说，由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设。若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见为无相，如果认为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都是无所有的，有这样的见解呢，就是见为无相了。彼亦匪过遍计所知相，那没有了这个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呢，就不会施设假名，啊，来全表这二相。那么没有了假名呢，当然也就没有假名安立的一切法相的遍计所知相，啊，所以说损减之者一定也否定了世间即成真实的遍计所知相。是故说彼北坡三相，那么这样不但否定了依他起相，啊，缘成实相，也否定了遍计所知相，所以呢说他是北坡三相，否定了三种事相。那么这一段文是引自解生密经第二卷十一页，此中道理应如是之。那么损减之的友情会否定三种自相的道理，应该是解生密经的这段文如实了之。犹过一切相皆是无相，是故得名非即无者。那么由于这个损减之的友情呢，否定了一切法的三种自相，他认为一切法相都无所有，所以得到了这个罪及无者的名称，就得到这个名称。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无者，一切有智同犯恨者，不应共语，不应共住。如是无者，能自败坏，亦坏世间，随彼见者。那么解说损减之不合道理的是非比分成了三科，第一大科是破斥，说明为什么损减之不合道理，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大科的科弊，呵斥损减之友情的过失，及病除他们呢不相往来。这个呵病又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是出过，说明他们的过失，去禀他们。如是无者，对于有损减值邪见的罪及无者呢，我们应该怎么相处呢？一切有志同犯恨者，不应共语，不应共住。你看这个批准机的注解，由文思修三所成会，能证简则诸法性相，是名有志。解释这个一切有志同犯恨者的有志。由听闻正法成就文慧，啊，然后呢在极尽处专精思维佛法的义理，啊，成就了思慧。成就思慧以后呢修学禅定，啊，禅定成就以后呢在定中修习禅观，啊，就进入了修慧。那么这个修慧呢是通于凡夫位跟圣位的，啊，那么学习了文思修慧之后呢，能够正确的观察，啊，一切法的性相，那么也就是能证知了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是真实有，能证知这件事情。同时呢能够证知呢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体相。那么由于反复的虚妄分别心而执着为有，能够这样的正确观察呢是名有智，这个叫做有智慧。同离居家习云一法，同一三宝修圣道之，名同犯恨。同离居家习运法， 就是同离居家，同离习于运法。这个居家呢，就是指在家人。那么在家人的生活是有余法的，那么出家人呢，离开了家，这个同离居家，所有的出家人都离开了家，那么都要共同的远离淫欲法，所以同离习淫欲法。这个淫欲呢是一种烦恼，它可以障碍修习止观，所以要远离。所以说同离居家习淫欲法，同依三宝修圣道之，同依三宝同修圣道之。一，同依三宝的一是皈依的意思。那么在世间，世间人皈依什么呢？世间人呢依止于痴，世间人以愚痴为本，他们造作了这个生死轮回的业因。那么皈依的皈是回转的意思，从世间回转到出世间，叫做皈依。从这个依止愚痴回转到依止智慧的佛法僧三宝，那么这个叫做皈依。所以佛法僧三宝是出家人的皈依处。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如果我们把佛法僧三宝当作神一样的膜拜，那就是愚痴的生死的皈依。看佛教界现在很多都是在做这样的事业，用愚痴的心做佛教的事业，得的结果呢是什么？还是愚痴。那么世间很多宗教的中心思想都是愚痴，都是以有我为中心思想。那么以有我为思想的话呢，那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呢，就是要怎么样？要争执他。那佛法教导的是无我，所以佛法不是要征服别人，不是要辩驳、要屈服别人的意见。佛法是要征服的，是要卸脱自己内心的烦恼。学习了佛法，针对自己内心的烦恼，而不是针对他人。但是如果没有智慧，把这个三宝当作神我一样的崇拜，那表现出来呢，就是有我的烦恼。所以虽然说是佛教国家，听我那个师兄弟讲，也看了一个外国人写的那个文章，他是缅甸华侨，那缅甸是佛教国家，可是缅甸佛教徒就是欺负这个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是佛教国家，缅甸还是有人信基督。他们是欺负基督教徒。那泰国上次也发生这个，泰国南部是属于伊斯兰教，对，那泰国是佛教国家，所以这个什么，你信伊斯兰教不可以，要把你赶出去。这个就是什么，对佛法跟三宝不了解，还是用有我的思想来学习佛法，那么最后就是表现出有我的过失。所以不要用愚痴来做佛教的事业。我刚才说，一个人接任一个地方，说我要以牺牲奉献来为大众服务。师父教我要以牺牲奉献为大众服务，不说以智慧为大众服务，牺牲奉献，只是牺牲奉献，世间法，世间牺牲奉献的人也很多，所以呢，整个道场表现出来就是世间法的样子，办活动，一直在办活动，办世间的活动，但是用佛法的名字办世间的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愚痴的生死轮回业力，所以要有智慧。那么怎么得到智慧呢？同修这个圣道之，圣道之的之是因的意思，那么也就是从文思修慧啊。修学成就圣道的清净因，那么这些出家修学圣道的友情呢，是同犯恨者，若相亲近，谈论请问，是名共语。这个解释共语，这个同犯恨者见面的时候怎么相处呢？若相亲近，就是要怎么相处呢？要谈论佛法的经义，谈论。那么谈论佛法经义的时候，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就应该要虚心的请问求教，就是请问。那么这个就是共语。 就是见面的时候呢，不谈这个世间的事情，不谈八卦，要谈什么呢？谈佛法的经义。不懂的时候请教懂的人。阿含经讲圣说法圣恶，就是圣人。圣人他的他要讲话的时候，就是为大众师说法的时候，那么不说法的时候，他默然。默然是什么？就心在第一义上，在心在第一义上面默然住，所以应该是这样。那么不因共语呢，就是不要跟有邪见的人谈话，不要跟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是交流的，思想交流的时候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只是我讲你听，你讲他也讲，所以这个思想的交流是双方面。那你本身如果政见没有确立的话，你听到对方的意见呢，就可能受对方邪见的影响。有人发觉在道场里都很奇怪，这个有政见的人通常不讲话，这个邪见的人特别喜欢讲，到处讲，很奇怪。不过也不算奇怪，因为有正见的人，他有这个正见，他就心住在正念上面，不停的思维，增长自己的道理。那邪见有情，他就要去告诉别人他的邪见。那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如果这个邪见有情，他如果是有大福报的人，那你可能就被他影响，他福报大。或者这个邪见有情，他有禅定的力量，那你的心力量没有他强，你就受到他的影响。或者这个邪见有情，他的世间智慧很高，那你跟他谈，你说不过他，他世间智慧很高，他来说服你。或者你跟这个邪见有情宿世有缘，宿世有缘见面了，那他邪见，你跟他很有缘，他就跟你讲，你就很容易接受他的思想，因为你的政见没有确立，就容易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说，劝各位不要随便跑道场，不要随便参加法会，就是这个道理。你去，就可能碰到邪见有情，就可能碰到这些人，就可能被他影响。所以呢，你也不要去劝别人随便跑道场，不要劝别人随便参加法会，不要带别人去参加法会。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不要做这个人情。如果你要慈悲，你自己去。你自己去，你不要带别人去。因为什么？这没有智慧嘛，没有智慧的慈悲叫什么？叫爱见大悲，有爱有见嘛，对，有贪爱，有错误的见解，叫爱见大悲，它是属于愚痴色属的什么生死轮回业因。所以呢，你拉别人一起去参加这些法会跑道场，那他要是受到了邪见的影响，你就断了他的慧命。断人慧命比断人生命更严重，为什么？这个断人生命，恨子一世。你断我生命，那我下次呢，碰到了还回来吗？这一辈子而已，对不对？断人慧命，仇结千古。你断了他慧命，他不知道 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再碰到佛法，你不知道。他接受了邪见，可能永远离开佛法，那他永远在生死中轮回。所以这个仇就结了千古，所以说比断他的生命更严重。所以说我们说不因共语，同所居止，受用财法六间法而共相应，是名共住。六间法者，其六合境，这个是说明什么是共住。同所居止，受用财法。同所居止的居呢，就是居住在一起，大家居住在一起。止呢，就是这个行为举止。受用财法的财呢，就是这个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四时供养。这个法呢，就是学习正法。那么这些同犯恨者共同生活在一起呢，居住的处所、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受用四事、学习正法呢，都有规范。有了这些规范才能和合。什么规范呢？与六间法而共相应。 这个规范就是六间法，而六间法相应，大家就能够共同生活住在一起，修学圣道，和和的住在一起，是民共住。那什么是六间法呢？六间法者即六合境，这个六间法呢就是六合境，和和就是和平的和，和是外同他善，就是表现于外的呢，大家都共同遵守这个规范呢，所以大家态度都很和善，所以叫做外同他善。六合境的境呢，是内自谦卑，在内心中呢，大家都谦虚而不自满，这个就是境。那么六合境呢，真实的讲起来呢，是从这个境，内自谦卑的境为主，内自谦卑的境为主，而显现于外呢，就是和，显现于外就是和了。那我们现代人呢，都是在追求表象的和，而不寻求内心的静。曾经看一个老法师来开示，他说，如果有一个东西，它的本质如果是染污的，那你外面再怎么的包装，包装的再好再美，弄得再清净，它的里面还是染污的，就它还是染污的。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外面表现的再和和，你里头不清净，你内心里头非常的自满，非常的自大，没有谦卑心。你表现外面加假装的，见面就你好你好，哎呀好啊，不得了啊，这个你先走你先走，哎呀您说法真是太好了，怎么样，互相称赞，这都是假的，对吧？再说这些话的心里想，你说的再好还差我一截，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假的，这个是里头是什么？是染的。那么如果这个东西它本质是清净的，你不需要包装它，它显现的就是清净，就是你内心是清净的，你内心是谦卑的，你不需要什么外面假装做和和，你表现出来的，大家表现出来的就是和和，就是清净。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内在的清净，不是外在的包装，把内心弄清净了，自然又和和，内心不清净了，大家虚假的做作，也是什么？显然这个和也是很假的。这个和也是很假的。那么什么是六合和呢？第一个就是戒和同修。大家都共同遵守这个戒法。佛赐的戒律我们都共同遵守。那么如果有了违犯的话呢，就要在大众中忏悔清净。不是说我今天做错了，然后我偷偷到那边去，哎呀，发怒一下就清净了，不是，要在大众中忏悔。我某某人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样非法的事情？那么像现在呢，跟大众是发怒出来，然后忏悔，希望改过，以后不再犯，这样的戒和同修。有时候说，哎呀，我做了错事，很丢人啊，在大家前面讲起来很丢人啊，不好意思讲。你都好意思做错事，还不好意思讲，对不对？这样想，所以呢，把它发露出来，别人嘲笑你，那另外一回事情。发露以后，内心清净，内心清净以后，才能好好学习圣道。所以戒和同修。那么第二个是见和同解，这个见解要相同。那么大家都学习正法。怎么样见解相同呢？以佛陀教导的为正见，不要执着于自己的见解，以佛菩萨说的为正见，不要自己来一套，这个叫做见和同解。第三个利和同均，这个四世供养大家都相同平均分配，不要说哎呀长老，这个是长老，长老来了，哎呀这个多分一点，这个小和尚刚出家给他少一点，不行，这样利和同均都一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这样菜给你，这样菜给你，量都一样。 那么有了这个供养利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大家分的数目都一样多，不会什么长老就多一点，这个小和尚少一点，不会。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以上的三法的话，那么下面的身与意也就能合合，下面就是身和同住，这个是身业，大家能够和合共住，身业都能够合于理结，身和同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口和无争，这个是口业。那么大家共语的时候呢，没有争论，因为什么？有共同的正见，以佛的正见为主。所以呢，见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佛法，有疑问呢，互相请问，口和无争。在讨论的时候，不是不能提出问题，是可以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不叫争论。第六个呢，意和同悦，这个就是意业，就是大家内心都充满了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学习了佛教导的正法，你跟着佛教导的正法去思维的时候呢，你的烦恼自然调伏，自然调伏。这个时候呢，内心充满喜悦，法喜充满。所以论文中说，不应共住。六合敬中呢，以正见为主，正见为主。那么出家人同修犯恨呢，是为了求取正见，然后呢正得圣道。那么损减之力有情呢，他坚持邪见，不以佛教导的正见为主啊。那么如果跟他共同居住的话呢，他一定会破坏六合敬，所以不应共住。所以对于损减之力有情，不应共住。如是无者，能自败坏，亦坏世间，随彼见者。那么这个是论文解说不应共语、不应共住的原因。看批寻记的解释，由于诸法起无相见，以此经典诽谤毁读，由此因缘触大业障，乃至其余百千俱之诺于多劫无有出奇，是名能自败坏。这个诽谤毁读的读是这是个卖东西的卖，旁边两个说话的点，这是眼毒，是这个字，这边有两个空格，这边有两个空格都是毒字，填上去。那么根据解释秘经呢？有两类友情，听闻了般若经以后呢，不能得到利益，反而有损害。哪两类友情呢？第一类友情呢，他仍然相信般若经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是佛说的。但是呢，他依照自己的见解来解释佛说的法，所以错解经义，所以执着一切诸法决定无有。那么由于他对于诸法升起了无相见，所以退失智慧。那么退失了智慧呢，也就退失了广大的无量的善法。那么这个就是讲的损减值的友情。那么第二类友情呢，他听闻了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呢，他也错解经义，他也以为说是一切诸法都是没有的，所以因此呢，不相信般若经是佛说的，他就认为这个般若经是魔说的，是诽谤般若经，说是魔说的伪经，毁坏轻慢这个般若经，所以说于此经典诽谤毁读，这个读就是轻慢的意思。由此因缘触大业障，那么这两类友情都因为从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佛经，所以错解了经义，那么以为般若经是说一切诸法决定没有自性，什么都是虚假的，一切为假，是为正观。 那么由此错解经义为因缘呢，而造作了重大的罪业。那么这个重大罪业呢，会障碍你学习佛法、修学圣道。所以说，由此因缘出大业障，乃至百千俱之，莫于多劫，无有出其。俱之呢，就是千万；莫于多呢，是千亿。那么百千俱之，莫于多劫呢，就是形容这个时间很长。第一类有情呢，损减三种自相，破坏了因果，所以他会造作各种恶业。那么由于他造作各种恶业呢，以后呢就会堕入恶趣，很长的时间呢都不能从恶趣中出来。所以说百千俱之，莫于多劫，无有出其。那么第二类有情呢，由于错解了经义呢而谤法，这个谤法呢是重大罪业。那谤法所得的果报呢，是下一生呢必堕无间地狱。那么无间地狱呢，在时间上来讲，在地狱中呢，时间就非常的长了，很难处理。那么就算处理了，下一次再遇到佛法的时候，因为它有谤法的等流习气。什么叫谤法等流习气呢？就是我这一生谤法，我就阿赖耶识中熏习了谤法的种子。下次再碰到了佛法，我又很容易的就去谤法，所以他又容易造作谤法的罪业。那又造作了谤法的罪业呢，又受到无间地狱的果报，所以说无有出其。是名能自败坏，由于自己没有智慧，败坏了自己的慧命。若有有情，从彼听闻，随彼无见，异于世间，异于世经，诽谤毁毒，由是能令或大衰损，亦令同彼处大业障，是名亦坏世间随彼见者。若有有情从彼听闻，这个是损减之有情的弟子，从这个损减之有情呢听闻了他错解经义的义理，随彼无见，亦于世间诽谤毁毒。这些弟子听闻了他否定三种自相的无见，这也他的弟子也分成两类。那么一类呢，就是跟他的意见一样，相信这个波尔经是佛说的，但是呢也是跟他的见解一样错解了经义，所以呢也会退失智慧，退失无量善法，这是他一类的弟子。那么另一类弟子呢，听闻他讲的这个一切为假的道理以后呢，他认为这个是无见，心生恐怖，他就认为说这个波尔经呢不是佛说的，而是魔说的。那么由此呢诽谤轻慢波尔经，由是能令或大衰损，亦令同彼处大业障。那么第一类弟子破坏因果，造作恶业，以后堕三恶道，所以说他获得大衰损。那么第二类弟子呢，又因为诽谤经典，造作了重大的罪业，以后要受到极长的地狱业报，所以叫做处大业障。是名亦坏世间随彼见者，这个损减之有情呢，也败坏了世间随顺他无见，这种有情的慧命。所以呢，他能够造作陷阱，使无量听闻他讲的法的有情呢，也退失了善法，断灭了慧命。所以看看佛菩萨如何处理邪见有情。佛菩萨说不应供，不应供述。佛菩萨不说什么，说我们很慈悲啊，我要度化他，所以呢我们要跟他共语共述。佛菩萨不这么讲，佛菩萨说不应供语，不应供述。那么佛菩萨为什么要呵病他呢？是佛菩萨不慈悲吗？是佛菩萨不慈悲吗？不是。为什么？你要知道初发心学习佛法的有情，他没有分别正法的能力，他的慧命是很脆弱的，很容易断掉的。所以呢佛菩萨要仔细的保护他的慧命，不要让这个邪见有情去干扰他，所以说不应供，不应供述，是这个道理。 所以要各位不要跑法会，不要跑道场，就是要保护你们的慧命，就是要保护各位的慧命。因为现在的学佛人呢，就喜欢讲人情，喜欢讲人情，喜欢呢追求什么？一个世间表面事项的圆满，表面要做得很漂亮，不注重在那个什么内质，注重在表面的工作啊，以为这个就是慈悲。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舍本逐末，本质是在内。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是在你的内心，不是在做表象工作。你内心清净了，表面自然清净。那你不在内心清净那下功夫，老是要什么做表象工作，又是插花了，又是拈香了，又做这些有的没的。好，不在内心清净下功夫，这个是什么？叫舍本逐末。所以，同样的世界。在佛来讲是什么？是清净圆满。那在我们来是什么？五浊恶世。为什么这样？心不一样，心不一样，心清净了，就跟佛一样，世界就圆满了；心不清净，世界就不圆满。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这个世间生命的圆满，世间表面的圆满。不求慧命的成长，所以呢，永远停留在不圆满的身上。你怎么做，永远都结果都是不圆满的。你说我做的再好，还可以做得更好啊，因为这是相对的。你不去求绝对的真理啊，在相对上下功夫，那是不会有圆满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论文。世尊依彼密意说言：您如一类其我见者，不如一类。恶取空者，合并这个损解之力有情分两科，第一科出过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校正，引用佛所说的教法，证明前面所说出的过失呢，这样讲的是正确的。这个校正呢也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引教，说明所引用的经教。世尊依彼密意说言啊，是二世坏呢，是呵斥两种破坏佛法的有情。第一种呢是增益之有情，第二种呢是损减之有情。那么佛曾以密教呵斥这两种有情啊，并且呢比较这两种有情的过失。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说您如一类，其我见者，这是佛呵斥增益之有情，其我见者；不如一类，恶取空者。这是佛呵斥损减之有情，恶取空者。但是呢，比较这两类有情的过失呢，损减之有情的过失大于增益之有情的过失。所以说，宁可有情有增益之，而不要有情有损减之。好，我们看辟群记的注解：此中我见为把我见，于彼假说法起实自性实故，前所说中。出一种人，及此类似，此中我见为把我见。论文中我说，您如一类，其我见者，这个我见呢，是指的法我见。这个我见有两种，一种是人我见。什么是人我见呢？就是在这个无蕴和合的生命体上面呢，执着有一个常恒处、不变异、有主宰性的实我，或者是离开无蕴呢，有一个这个真实的我。那这个真实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生死轮回的主体，这个是人我见。那么另外一种是法我见。那么有人我见的友情呢，它一定有法我见，就是我们凡夫友情，我们有人我见没有断掉，那么就一定有法我见。那么有法我见的友情呢，不一定有人我见，就是这个二生的阿罗汉跟辟支佛了，他们断掉了人我见。那么菩萨呢，是要断除人我见跟法我见，但是这里所说的我见是指的法我见。于彼假说法起实自性实故，这个是解说法我见。于彼假说法，就是依着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有为法及涅槃无为法，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是假说法。起实自性实，那么意识在这个假说法呢，在这个假名上辩记的时候呢， 也就随顺这个假说，而记着为诸法的真实自性，生起了执着，这个就是法我见。前所说中出一种人，即此类似。那么前面论文呢，佛所呵斥的两种破坏佛法的有情啊，第一种呢是正义之有情呢，就是这里说的起我见者；恶取空者，即前说中后一种人。那么佛在这里所说不如一类恶取空者，这个恶取空者呢，就是佛在前面所呵斥的第二种人啊，损减之的有情。由于诸法离言自性，不解其意，但随名言助自见取，谤一切种都无所有，由是因缘触大业障，堕诸恶趣，是故名为恶趣空者。由于诸法离言自性，不解其意，离言自性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跟缘生实相，这个是圣人智慧的境界。那么圣人的根本无分别智呢，缘念缘成实相。那么圣人的厚德无分别智呢，缘念这个依他起相。那么凡夫的智慧呢，只能在假名上活动，所以不知道离言自性的意义。如果凡夫能够知道离言自性的话，就不需要佛来教导。但随名言助自见取，那么这一类损减值的有情啊，听闻了佛经所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就从他自己错误的见解随顺佛经的语言文字呢，执着一切诸法决定皆无自性，决定无生无灭，决定本来极净，决定自性涅槃，由此申请了损减值，一切都没有。所以呢，他谤一切种都无所有，一切种呢就是三种自相。所以呢，这个损减之有情，他诽谤依他起相、缘成实相、遍及所知相这三种自相都没有。由是因缘触大业障，堕诸恶趣。那么因为执着三种自相皆无的邪见呢，也就破坏了因果，因为什么都没有嘛。那破坏因果呢，他就可以造作恶业。那么由恶见故呢，也就障碍修学佛法，正入圣道。那么由恶业故呢，就堕入三恶道，受果报。所以说，由是因缘触大业障，堕诸恶趣。是名恶趣空者。这个损减之有情呢，由此名为恶趣空者。再看下面论文，何以故？其我见者，唯于所知境界迷惑，无谤。借所知境界，不由此因堕诸恶趣。那么前面引教的这一科呢，说明所引用的经教已经讲解完了，现在是第二科释因，解释为什么佛宁愿有情起增益值的我见，而不愿有情起损减值的恶趣空。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其于其我见者。说明其我见者的过失比较轻，何以故？这个是提问，为什么佛宁愿有情起增益值的我见，而不愿有情起损减值的恶趣空呢？其我见者，唯于所知境界迷惑，不谤一切所知境界，不由此因堕诸恶趣。看辟寻记的解释，此显不自败坏。那么这一段论文的意思呢，是说其我见的友情呢，不会像恶趣空者人自败坏。那么为什么他起了我见，但是他不自败坏呢？那下面解释，大圣经说诸法三相：一遍计所知相，二依他起相，三缘成实相，是名大圣所知境界。那么在大圣佛教的经典里头说呢，诸法三相，这诸法三相的诸法呢，是指依他起相，就是一个依他起法，但是从三个不同的观点，在这个依他起法上面呢，安立成三相，安立成三相。那么先说依他起相，这个是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清因缘，然后呢，合了真上缘、所缘缘。即等无间缘，所生的原生自性而安立的，所以这个是依他起相， 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的，因缘和合而生起的相。那么第二个是遍计所知相，是从明假安立作为能遍计心的所缘相，即能遍计心去遍计所遍计相时所显现的影像，从这一方面安立成遍计所知相。好，本来是依他起相，能遍计的心所遍计的相都是什么？都是种子生的依他起相。可是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所以在能遍计的心去遍计这个所遍计的境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不知道它是依他起的，而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呢成为遍计所执相，就起了执着。那么第三种是缘成实相。缘成实相呢，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面呢通达了，有智慧，所以通达了这个遍计所执相，只是假名的肆意显现而已，只是假名的肆意显现而已，并不是依他起相的真实意象。所以在依他起相上面呢，空去了遍计所执相，所显现的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真如平等相，也就是缘成实相。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面，你能够认识它的真实相，就是缘成实相；不能认识它的真实相，就变成遍计所执相。所以只是一个依他起相，本身它是依他起相。所以从这个上面呢，从阿赖耶识中所现的一切法的依他起相上面，当它成为所知境界的时候呢，就成为三种之相，成为三种之相。其我见者，不如实知，是名迷惑。这个是解说论文。其我见者，唯于所知境界迷惑。这个其我见者呢，就是这一类有情呢，随顺这个假名遍计，而执着这个言说法性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所以说它是不如实知，是名迷惑。它不能够如同所知境界的真实自相来了知诸法，所以说它是迷惑。依他起相，他认为是真实的，好，就跟那遍计所执相，所以说他不如实知，是名迷惑。虽于实无起增益执，然于实有无损减执，不如恶取空执，或一切相皆是无相，是名不谤一切所知境界。这是解说论文《不谤一切所知境界》。虽于实无起增益执。这个遍计所知相呢，只是凡夫在所安立的名字上面遍计所生的意象，它本身并不是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它是以假名为相，所以说它是实无体相，它没有有为法，没有无为法的体相，但是这一类有情呢，却以为遍计所知相就是一切法的自相，这个就是于实无起增益执。然于实有无损减执，但是呢，他并没有否定有依他起相的有为法及缘成实相的无为法，对这两种实有法，他并不否认，所以呢，没有损减执。意思就是说，他不否认因果，对因果他不否认，只是他把因果当真。不如恶取空者，不一切相皆是无相。那么这一类有情和恶取空一类的有情不同。其我见者呢，并没有否定实有法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但是恶取空者否定了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也因此否定了遍计所知相在世间妄情的存在。所以恶取空者呢，破一切皆是无相，这个就是诽谤一切所知境界。即有此因，不自败坏，构筑恶趣。那么这个其我见的有情呢，他不否定因果。那不否定因果的话呢，有因有果，所以他不敢去造作罪业。他不造作罪业呢，就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罪业出现。所以说他不自败坏，他不造了恶业呢，以后就不会堕诸恶趣，他不会堕入恶趣。再看下面的论文，于他求法，求苦懈多，不为虚妄，不作激流，于法于地。亦能建立于诸学处，不生慢缓。我们看批行记的注解，此显不坏世间随彼见者。那么这一段论文是说，其我见者也不会败坏世间跟随他学习佛法的人， 贵弱于他，求闻正法，善能教授，并有所证，是名于法于地，亦能建立。由是故说，不为虚狂。此中法者，所谓诸欲过患，出离清净平法；地者，所谓苦集灭道，四种胜利。啊，这个是解说论文。于他求法，不为虚狂；于法于地，亦能建立。贵若于他，求闻正法，善能教授，另有所证，是名于法于地，亦能建立。啊，贵若于他，前面解说其我见者，是法我见。那么有法我见的有情呢，有两类，一类呢是有法我见，也有人我见，这个是凡夫有情。那么另一类呢，就是有法我见，但是没有人我见，这个是二圣的圣者。求闻正法，其我见的有情呢，他不否定因果，他知道有杂染的因可以得到生死轮回的果，那么由清净的因呢，就能够得到涅槃解脱的果。所以有人向他学习正法，这里正法是对，主要是指这个小乘佛法。有人向他学习正法的时候呢，他善能教授，他能以善巧方便教导有情，依照文思修慧学习正法，叫做善能教授，另有所证。那么求法的有情呢，依照文思修修来修行，那么也能证入无漏智，灭除人我见，这个叫求闻正法，是名于法于地，亦能建立。那么因为他能够帮助有情学习正法，证悟圣道，所以说他呢能建立法于地。由是故说，不为虚狂。虚狂呢，就是否定了三种事相，破坏了因果。那么有法我见的有情，他不破坏因果，他不诽谤一切法，所以还能够建立小乘佛法，故说他不为虚狂。此中法者，所谓诸欲过患，出离清净平法。于法于地亦能建立的法与地是什么意思呢？先解释法。这个法呢，就是讲解色声香味触五欲的过患，或者诸欲过患，即讲解二种出离清净平法，叫做出离清净平法。那么第一种出离清净平法呢，是远离欲界，就是修习禅定了。修习禅定呢，成就了色界跟无色界的禅定，得到了这种功德以后呢，这个就是世间的清净平法。那么另外一种清净平法呢，是出离，是什么？是出离三界，远离三界。那这个就是修学持观，成就了无漏圣道的功德，这个是出世间的清净平法。所以说此中法者，所谓诸欲过患，出离清净平法。地者，所谓苦集灭道，四种胜利。那么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众生说苦集二地，世间的轮回因果跟灭道二地，就是出世间的涅槃因果，讲解四圣地法门，也就是讲解因果。又若于他求苦解脱，善能教戒，并其调伏，是名于诸学术不生慢缓，由是故说不作激流，速证涅槃得自义故。这个是解说论文，于他求苦解脱，不作激流，于诸学处不生慢缓。若若于他求苦解脱，就是有人向他学习解脱苦果的方法。这个苦解脱有两种，一种呢是怕堕入三恶道去受苦，所以呢要求取人天善法的方法，这种是一种苦解脱。那么另外一种呢，觉得三界多苦，所以要解脱三界苦，求取宪法涅槃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苦解脱。善能教戒并其调伏，他也能教戒求苦解脱的有情，使他们调伏烦恼，是名于诸学处不生慢缓。这个学处呢，一般就是指戒律。对于怕落入三恶趣的有情呢，就教导他戒律。学习了戒律以后呢，用戒律来摄持身心，就可以调伏贪跟嗔的烦恼。那么随顺的戒律去做呢，就立刻就不会再造作罪恶的 夜莺。那不照着罪恶的夜莺，身心就得受安乐。所以戒律又称为别谢脱戒。什么叫别谢脱戒呢？就是你每持一条戒，就获得一种解脱安乐。你受了五戒，你持其中的一戒，就受得到一种解脱。不妄语，就得到不妄语的解脱；不杀生，就得到不杀生的解脱，就得到这种安乐。所以说，不生慢怀，你就不会停留在继续造作恶业，将来堕入三恶道的途中，所以叫做不生慢怀。那么这个学处呢，也可以解作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是我们的所应学处，是我们应该要学的。所以对于求取解脱三界苦的有情呢，教导他三无漏学，那么他便可以依法修行，断惑证真，现法涅槃，不会停留在三界苦中。由是故说，不作激流，速证涅槃，得自意故。那么由以上于诸学处不生慢怀，所以说不作激流，不耽误你解脱苦。这个得自意故的自意，依照于学识立论第98卷呢，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现法涅槃名为自意，就是你在这一生就可以证得涅槃，现法就可以得涅槃，叫做自意。那第二种解释呢，能往人天善去亦名自意。你知持戒律不要造作罪恶的业果业因，那么未来就能够往生人天善去，这个也叫自意。那么这里说的自意呢，是说现法涅槃，所以说速证涅槃得自意。再看下面的论文。恶取空者，亦于所知境界迷惑，亦谤一切所知境界，由此因故堕诸恶趣。这个是解释为什么佛宁愿有情起增益值的我见，而不愿有情起损减值的恶取空的第二科，于恶取空者，他说明恶取空者的过失比较重。这一段文字说恶取空者自取败坏，恶取空者这一类损减值的有情呢，亦于所知境界迷惑。那么诸法三种事相呢，是所知境界。这一类友情呢，它也错解了三种事相，不能够如实了知三种事相的道理，所以说它也迷惑，亦谤一切所知境界，它完全否定了三种事相的存在。依他起相是自相安立的因缘生法，原称实相是诸法的真实法性，这二法呢是真实有法，那么它否定了这两种事相。那么因为这两种法相是遍计所知自相的所依止处所，所以当否定了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同时呢也就否定了世间即成真实的遍计所知相，所以说他诽谤一切所知境界，由此因故堕诸恶趣。那么因为破坏了三相呢，也就否定了因果，否定了是非，否定了善恶，那么他由此邪见呢而造作恶业为因，而得堕落三恶趣的恶果，就是他自己败坏。于他求法求苦解脱，能为虚狂，亦作激流，于法于地不能建立，于诸学处即生慢缓。这一段文是说呢，损减之有情还会败坏跟他学习的有情。于他求法，你向他求取修学禅定的世间清净法，跟向他求取成就圣道的出世间清净法，求苦解脱，你向他求取解脱三恶趣的人天善法，或者向他求取解脱三界苦的涅槃法，能为虚狂。他便向你说，说什么呢？一切为假，一切都是假的、空的，都是没有的，没有因果，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人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不必修学禅定，也没有圣道可以成就，所以叫做能为虚狂。亦作激流，他就说没有堕落三恶趣受苦这回事情，也没有人天善趣未来可以往生，更没有涅槃法解脱三界苦，所以不必努力的做任何事情，你也可以呢任意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反正今生结束就断灭了，什么都没了。那么他的弟子呢 接受了这种思想呢，要么就是不再努力修学了，或者是呢他任意造作恶业，反正这一生结束就没了嘛。那么由于这样的缘故呢，便于圣道停留不能进步，所以叫做意作激流，于法于地不能建立。那么损减之力有情呢，是这种虚无的见解，所以呢他不能为弟子建立清净平法，及世间因果及出世间因果的圣地，所以于法于地都不能建立。于诸学处极生慢怀，他也不认为要修习戒定慧去证得涅槃。他的弟子接受这种虚无的思想以后呢，就不再发心修学戒定慧了。不修学戒定慧就不会去求证涅槃，所以说于诸学处极生慢怀，这样他便败坏了跟他学习的友情。如是损减实有是者，于佛所说法皮那耶甚为失坏。佛为众生讲解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众生能够依法依律的修行，证悟诸法实相，解脱烦恼障，解脱所知障。那么现在损减之力有听说依他起相也没有，就否定了世间的生死因果，原成实相也没有，就否定了诸法实相，同时呢也否定了能证诸法实相的圣智，也就否定了出世间的因果，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世间实相这回事情。同时他又否定了遍计所执相，世间集成的集成真实的各种世间制定的各种制度各种规范，世间的道德世间的法律都破坏了，都不必做嘛。所以说他对佛所说的法与律有极大的破坏力。那么呢喝饼呢这一颗呢就讲解完毕了。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世间外道也有这一类，六世外道里面就有一类，就是持这个恶趣空，就世间什么都没有。所以佛法里头也有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外道也有这一类的事情。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今天的课比较简单。 你刚刚讲到说，那个恶趣空的，刚刚的解答就是说佛法里面有情有这一类的。那如果有这一类的人，他为什么要学佛？ 他就是在学佛当中听佛的这个经论，也都讲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他误解了佛的意思，所以他也是来学佛。到佛教里来学佛，但是呢听了佛讲的这个经文呢，他不依照佛菩萨的解释来解释，他依照自己的意见来解释，所以错解了。他由错解而知识一切都没有，所以他也来到佛教里头学习，只是呢他到佛教里头来呢学习了以后呢，他把这个经义搞错了，按照他自己的见解来解释佛的经义，然后就产生了误差了。 那不学不是更好吗？ 就是他有这个因缘学习佛法，那不学也不见得更好，不学的话就在世间轮回嘛，对吧？ 至少他不下地狱就快去过嘛。 不是，你在世间的话还有别的邪见，你在世间碰到那个六世外道里头讲一切都可以做的话，那就是也是邪见。那佛教佛法里头有讲因果，那六世外道里头还讲很多都不讲因果，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世间是有的，但是就是这样发生的，怎么来的？忽然来的，无因生起的。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邪见。所以呢，学习佛法可以得到正见，知道世间的实相是什么，然后跟着修行可以解脱。但是呢，你来到佛教里头，你不照佛菩萨的教导来学习，你要照你自己的意见来解释佛经，就容易出现错误，就容易出现错误。其实可以检验一下，如果你这样思维佛经，你的心越来越乱，那你可能就错解了。因为佛菩萨的见解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最清净法界等缘，是从涅槃出来的。他证入涅槃以后，他从涅槃出教，所以呢，教导了一套方法，那根本是在涅槃。所以我们思维照他的方法学习的话，思维的话应该怎么？心越来越怎么？越极静。可是你的心不是，心越来越没有智慧，越来越乱，那么你的见解可能就出问题了。可以这样子来判断一下。通常因为都知道自己见解的解释人，他的自己的见解都是很强的，所以他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他都认为别人是错的，只有他是对的。而且这种人的话呢，他的说服力是很强的，因为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他的接着讲自见取见，对吧？他这边都讲自见取，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他要强力向你推销。那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对他非常有信心，所以成为见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别人讲的时候，他是毫无怀疑的说，这些都是没有，你相信我，我绝对是对的，这都没有。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以说不要你们乱跑，就这样，你碰到这些友情，他这么有说服力，再加上如果他有大福报或者有禅定，或者他跟你有特殊因缘，或者他的什么知识很高的时候，你容易被他吸引。 没有， 对啊，所以 都可以做 嘛。是啊，所以他就谤因果，他没有嘛，所以他是一切皆无。因为一切皆无，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那你做了坏事情，就要什么？就要享受什么恶业的果报。所以说他什么容易堕入恶趣，堕到地狱里头去，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凡夫有道德的人不多。当知道说可以捡便宜的时候，几个人不去捡便宜？那反正没有下一生嘛。我现在努力工作也没有，那我现在去偷别人抢别人的也没有，偷到抢到算我什么占便宜？对不对？然后就去造作恶业。所以容易堕入恶趣，就是这样。所以不要乱跑。佛法里头不止这一类的邪见的友情，还有很多种。啊，你听了，你就是随顺他的这个见解，那就要出事。还有没有疑问？有疑问都可以提出来。哎，请讲。 那么在讲义的那时候，我就想跟他说四分一，我就说没有一个起路这样子。那在别人其他讲，在我们现在讲八五讲，为什么会这么可能说他一个是八五讲，不是一个讲八五讲？ 对，因为他后面在解释的时候，他就说起我见者这边解释，那如果这个包括了人我见的话，那就于法于地，因为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建立法跟地，那也没有办法教导众生得圣道。那他这边讲的这个起法我见的话，就是包括了二圣的圣者，他断了人我见，但是呢，他还有法我见。他可以教导我们，依照他所证的这个圣道来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就容易得圣道。所以他在这边讲说，这个法我见，这个我见者呢，是属于法我见。 道一个这个解释说明吗？就是说，那个他像说那个来我见见面会，就是说，如那个在公司主页上面，他也可能会换，就是他所解释这些故事。也就是说，我来我见见面会换，就是下面有这个时候二十九页所解释这些故事。那假如说，只是华五建的话，人五建也可以换这个东西，所以是一定就是只是华五建。 对，因为如果说有人我建的话，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信心是不够强的，所以我们去教导众生的时候，不为虚狂，不做激流，于法于利益。亦能建立，于诸学处不生慢怀，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自己都会生慢怀，自己有时候都会放逸，所以对于教导中就比较差了。比如说，我先跟你讲一个事情。刚刚为什么说那个邪见有情？因为他就是这样认为，他就是这个意见是很强的。可是当我讲到一件事情，说爱持戒，然后啊，我自己戒律持的不怎么好。我讲到持戒的时候，我就会心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讲话就会歪一下。所以你听人讲法之后，你去听，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他在回避什么，他回避的地方就是他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呢，于法于利要能建立，对我们来讲就有困难，我们只能根据佛法来讲，但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还是不够强，一定要见道的圣人对于佛法的信心才是真正的有信心，所以说是正境。我们没有这个正境，虽然是嘴巴讲，但是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是不够强的。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 他们要成为叫变的记忆所指向，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超在变的记忆所指向。那这个变的记忆所指向是什么世俗？ 变的记忆所指向是我，是我们的世俗地，没有错，是凡夫的世俗地。 是， 是。我们见不到一那实相，我们也见不到人真实相，我们见到的都是变的记忆所。那在，但是在建遍地所知相上面，我们有建立了什么真实？世间其真真实，我们共同认识的真实，就在世间上面、世俗上面认为这是什么？是合于标准，是合于道理的，所以叫世俗地。但它什么？它隐附真实。为什么叫世俗地？因为它世俗就是有隐附真实的意思。它里头呢，把真实隐没了。为什么隐没？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这个是不真实的。这是依他起，不是我们认为那个真实的自性。那在遍地所知相上面，我们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真实，有真实的自性，是这样子。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哎，请讲。 在第二十八页是最后，由于无解其意是，因为怀疑会那个无解其意嘛。那如果是说你圣意去解释诸法离离缘自性，那圣意你如何去解释？ 圣意地如何去解释？我们把问题再稍微再说清楚。 就是诸法。就是因为由于诸法离缘自性，不解其意，他就是生生死法都不了解，其他的意思都会，所以会无解，那无解会导致以后的恶果。那想问一下，就是师父，由于诸法离缘自性，那这个第一义如何去解释？谢谢。 诸法离缘自性就是第一义的。它本身就是第一义谛， 但是因为我们凡夫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错解了佛法，所以这孙典之有情他错解了佛法以后呢，他对于诸法的离言之性这第一义谛呢，不能够了解第一义谛的义理。那佛讲的这个道理他误解，所以他不能够了解这个义理，离言之性的义理。所以他随名言住自见取，他就随顺佛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好，他认为说什么呢？一切诸法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住自见取，所以他谤一切种都无所有。那他认为的第一义谛是什么？是什么都没有，是诸法的真实相，那个是第一义谛。而诸法的离言之性，依他起相跟原真实相，才是真实的第一义谛。是这样子。 前面有几段就是全部都是一大起，然后在不同阶段程度来讲，它是可以几个的，有一半的说。 OK， 这世间的一切啊，第一个，如果说一大起相都没有，就没有这个世间，对吧？所以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它都是什么？因缘和合而生的依他起法，对吧？没有错吧？那这些法呢，都是什么？都是我们阿赖耶识中里头的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因缘法，所以叫依他起法，依着这个种子跟各种的缘合合起来而变现出来的法，所以它是依他起。所以这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依他起法。可是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在我们接触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误认了，我们不知道它是依他起。对，随着这个法的显现，我们就执着上去，认为它是真实的，它有真实的自性。那由于这样错误的认知，它变成遍计所执相。那本来是依他起相，但是因为你错误的认知，就产生了遍计所执相。这个遍计所执相本身不是依他起相，它是依着依他起相而什么而生出来的一种错误的妄念，一种妄相。所以就有了两种相。可是如果你能够在依他起相上面，你知道遍计所执相是错的，本来我们不知道就以为我们认识的这个遍计所执相就是什么世间的真相嘛，就认为这是真相。现在你知道这个是错误的，那你知道错误了以后呢，你把遍计所执相去除掉，这个时候呢就显出依他起相的什么真实相，这个就是缘成实相，这个就是缘成实相。所以只是一个依他起法生起来的时候，对于有错误见解的众生，这个依他起相就变成了什么遍计所执相。对于有智慧无分别智的有情来讲，这个依他起相就变成什么缘成实相。对，所以只是一个依他起，在它显现的这一刻，没有智慧就变成了遍计执，有智慧就变成了缘成实。所以一法显现了三种相貌，它的本相是依他起相，在没有智慧的众生心中显现的是遍计所执相，在有智慧的心中显现的是是缘成实相。所以说有三种相貌，有三种自相，同一法上有三种自相出现。这样应该清楚了。那我们今天就讲课到这里，回向。